自由韩国党团伙由于朴槿惠逆贼造成的笼络国政事态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近日他们企图诱惑青年来维持权力。南州县委国会自由韩国党的一名议员2月21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贫嘴说什么给青年提供工作岗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他还说的解决朴槿惠逆贼一向规避的青年失业问题好像是一个故意自己承担的事情似的，显露出了要参加总统竞选的居心。